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哇，终于到了冬天，不过啲冬天衫唔知摆晒边。我系小张张， 天气正，心情靓，每个人望上去都好省镜。我系小依依，你觉唔觉得今日真系靓啲噶？大家着多件衫哦。 所以小弟今日唔系唔聚财啦，今日我系一粒象棋。 咩棋啊？ 象棋，你估系边一只象棋？ 将军。 no， 只是行一步而已，错啊！马做兵嘅 马 衰啊！ 哦，又唔知。不过今日我有见到你，我第一时间赞你，你个进步得好快。 我着唔上系嘛？ 衰啊！直头系着错衫啦！ 哎呀，极气啊！ 拥抱冬天啊！ 我嘅历史冇琴日。 温上去湿到29%，星期五 Happy Friday， 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阳光中会非常之干燥，吹清劲嘅北风。今日嚟紧吹强风啊！而家最低气温16度，新界再低2-3度。下个礼拜初至中期气温会逐渐回升，我哋好地拥抱呢个冬天嘅感觉。今日节目呢首 remix 嘅版本叫做 More Than I Can Say， 唔知讲乜嘢，多到想讲都讲唔晒。 个晚上咧换咗一季咁样啊，今日天气咧就冻下少少啦，咁大家咧就保重身体，仲要厚啲嘅衫衫啊！ 我寻日即刻攞咗张棉被出嚟啊！ 棉被嗱，已经要 要啊，两张被打双冚啊， 两张棉被啊， 唔系一张丝棉好薄嘅，总之两张被啦， 系啊，总之两张被啦，费事间冷亲啦， 冇错啊， 或者系即系突然之间你拿手唔成势啊，你冻醒系好大件事噶，跟住咧你又好冻咁样走去搵被噶啦，好容易就会涉亲。 同埋咧，我真系接受唔到咧，被冇被袋包住嘅，你哋会唔会噶？ 我唔得噶。 我系要有一张被袋 嘅，冇枕头袋，系啊，系唔可以瞓。 床冇床冚， 我宁愿唔瞓。 系啊，即系我觉得对我个枕头，对我张被唔住 尊敬，我唔想招呼佢，因为我实太肮脏 啦。Me too， 我明你嘅意思。 系啊， 但系其实琴日当你准备紧嘅时候，你 系 好开心嘅，系咪？因为你已经 feel 到嘅就系，哇，啲风嘘， 好大风， 好大风，你觉得今晚一定会好好瞓，同埋一定会好。舒服， 系啊， 我第一时间未 at 已经入咗嚟啦， 系咪？ 系啊，平时我可以强抢佢入嚟嘅，但系佢琴日已经唔使，佢已经一早自己上床掀被掀被冚啊！ 你明唔明？我真系想问你啊，嗰啲猫冚被其实有冇帮助噶？ 我谂对于佢嚟讲嘅话，就睇下你 系 短毛定系长毛啦。系啊，我谂其实佢系会觉得咁样会舒服啲啫。系啦，即系捐喺个被窿度， 反而多一份亲切感咯。我琴晚咧有只名都有上嚟，最衰嘅一样嘢就系佢企住咗我心口啊， 变 咗 啊， 系佢搵紧。其实我唔知你只猫会唔会啊， 佢 唔系 搵揿揿揿揿啊嘛。 同埋我只咧就唔系瞓紧一个位嘅，佢今晚中意咧就喺床尾，今晚中意咧喺床头。 几型？ 佢就喺我个身揽过行过时候踩。醒咗我，我一擘大就见到佢 pat 对住我咯，咁使唔使拱开佢？ 咁你有冇发脾气啊？ 梗系冇啦。 我问啦，咁只猫有冇 太眼瞓？ 只猫咪就系发脾气，先搵只得住咧，咪搵个屁股得住你，咪就系发脾气咯。 唔系，人哋啲猫，人哋话啲猫搵屁股对住你，你有亲切感。 系， 系啊。 我嘅意思咪就话，你嘅意思嘅就系话，我搵个屁股得住你，我意思嘅就 系 唔睬你嘛。 系啊， 系啊， 就望住个屁股啦。 开心嘅， 开心。除咗换被啊，揾翻啲冬天衫啊，你有冇？琴日有冇刻意揾翻啲厚啲嘅衫啊？ 有啊， 我就系冇做呢一样嘅，所以今朝又少少拿手唔成势，同埋咧， 点解咧 ？Sarah 琴日讲一样嘢，我突然间谂起，喂，其实咧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啊呢啲。温度应该着咩咧？我唔系好记得。 你咪着啲进可攻退可守嘅嘢咯。 攞唔出嚟， 系啊， 摆喺度。 冇错，有车嘛，咪摆喺 车 度 咯。 一定要摆件 厚啲啊，中厚啊，薄啲啊，咁样。 系啦， 冇攞嗰啲日薄背心出嚟啦，唔使啦。 日薄背心， 边有日薄？ 好耐冇着啦，以前有嘅，就要老字嘅。 我话俾你听，你讲得啱。好多年之前，我啱啱 真系有日薄背心 嘅时候，佢有着过。 啱啱开始健身嘅时候， 冇错。 虽然睇落都系冇乜料到嘅，但系咧自己觉得感觉良好。有一晚 约你自己认啫，又话你屈佢。 系啊，有一晚约咗班朋友，我仲记得喺塞西湖上边嗰啲露天嗰啲饮嘢嘅地方。 系啊，有个地方。 咁我就几大都着背心 啦， 系咪有颜色嘅？有冇颜色嘅？ 白色咯。 我唔记得啦。 白色咯， 所以好。 通常佢哋有咁样讲嘅，就系、是、话如果你啱啱去健身房嘅话咧，你会见到嘅就系全身都系黑色嘅，因为嗰阵时候你仲有啲肥肉啊，或者仲有啲瘦嘅地方咧，感觉上你会觉得嘅就系劲啲。好啦，到你有上饮上下成果嘅时候咧，就会开始五颜六色啦，甚至乎佢就会着纯白，因为你已经唔惊自己有啲咩赘肉啊会挤出嚟啊咁样。佢哋话系有进程嘅。 健身有啲背心咧，如果你有留意咧，即系玩健身同埋佢喺 gym 里面着嗰啲咧。前又好細件，後面都細件嘅。 嗱， 如果你普通人著嗰啲背心，後面都係一幅噶嘛，佢後面係一條咁樣落嘅， 又薄咯， 係啊，又薄咯，咪就係驚死你睇唔到， 露曬大半邊嘅。好啦，咁我嗰晚咧約咗人飲酒，咁嗰時啱啱玩咗冇幾耐，以為自己好有料到啦，走咗去著件背心喎，哇！嗰晚 係一件背心， 只係一件背心， 係啊，哇！大哥嗰日係四度，我話知你， 露天 明嘅，我明， 死定 外名， 死定， 肯定係有。有女士喺度啊！ 啲 friend 话 佢未必知道，但系总之佢就系中咗最犀利嘅格。 冻唔冻？你冻唔冻啊？佢唔冻啦，整到揸啤酒。其实咧喺度死地，女仔都会系咪？ 女仔嘅就系话，咪就系咯，成日啲人都喺度讲嘅就系话啊，点样可以咧？就系好似嗰啲法国女仔啊，法国女仔咪着衫，你硬系觉得佢好优雅，你会觉得佢好瘦啊，同埋嘅就系好靓嘅，成日都系咁讲嘅，就系话，我觉得下边有个 comment 讲得好好嘅，就系唔怕冻，唔怕冻嘅意思嘅就系，就算几冻，你都唔好着嗰啲好 bulky 嘅、好大件嘅啲羽绒， 系啊， 一定系唔啱嘅个造型。战斗格系乜嘢咧？就里面一定系，就算系得一度都好嘅，都要着件性感小背心，性感小背心出边嘅。就是、加一件皮褸，咁你就係有軟嘅，又有硬嘅。你一搭搭埋嘅時候嘅話咧，嗰、個就係 style 啦。但係你一定係唔夠暖嘅，但係你就唔好理，你就要愛靚唔愛命，冇錯，你要死頂。咁樣嘅話咧，哇！當你一去到一個有暖氣嘅地方時，你一除一件衫嘅話，你 number one 啊，係咪？ 係 喎， 好計算。 你唔好話咩啦，我成日覺得女仕啊，就算唔係背心咧。迷你裙都已经好叻噶啦！我因为我有时试过咧，冬天咧，我哋做童军仔 咧，你着短裤啊？ 短裤咯，童军仔一定要着短裤，你知唔知噶？ 我知及膝 嗰啲， 嗰啲 如果深肢童军即系， 先至有长裤着。 系啦，嗰啲先有长裤。我就成日都唔明白，我以前嗰啲大嗰啲系着长裤，我哋啲咧得嗰即系十岁到咧就冻到只脚咧白晒咁样。 锻炼下嘛，系咪啊？ 于是咪唯有佢。 唔系，我谂系因为某个地方，某个地方啲王子都系着短裤。 系啊， 系 啊， 冇 错， 冇错，系。唔关事嘅，系佢哋。 咁嗰时一到冬天咧，做童军咧就将个长袜掹到好高好高好高，童军嗰啲袜。 你妈咪有冇整个丝袜俾你着啊？ 其实有嘅， 一定有， 一定有啊！系啊，因 为 我 妈 都问我家姐借对丝袜俾我， 系啊，死都唔你笠个头度咧。 咁咪得咯，睇唔到你咯，唔知边个咯，系咪先？唔得嘅，一认佢块面咁长， 得嘅， 丝袜都甩唔到。 两只丝袜， 长嘅 两只丝袜， 除咗拉 系。再甩到只脚度。 你嗰时系咪又系做童军啊？ 唔系，我都话我冇得做童军啊。 即系你翻学冻着丝袜， 系啊， 校服都系短裤。 其实佢已经问咗你好多次 嘅， 你有冇做童军？点解佢硬系觉得你曾经有做过童军嘅？ 因为佢同我同一间母校。 我都话，因为嗰套 唔同，点会同啫？ 好 都要过过海噶嘛，你哋两个 系啊系啊，同埋咧女士好啲，如果真系冻 女童军。 唔係女士啊，頭先你話嗰啲戰鬥格咧，你話去著件背心啊，或者咁少少咧，酒樓如果凍咧，就會俾個披肩你嬲住噶嘛， 係 咪？ 你都係嬲噶， 如果 你 個男人，你話 攞噶， 你話台布你嬲到 啫，你都係嬲噶，走噶啦。 嗰次 就係嘢食嗰陣都係咁啦， 有一個阿叔就係問我話好凍啊，佢攞件嗰啲白色台布。 佢都唔俾披肩你， 唔系啊！佢话 俾女士， 佢话你要白色定红色，红色主家政， 两件都要， 红白意思。 Hi. 十点廿七分啊，发觉都市人咧，现代人咧，耐唔耐会面对嘅问题，我今朝咧就系咁样啦，就系咧太多密码同埋啲密码咧改完又改咧，我已经入唔翻有某啲 account 啦，因为租借咗啲书，唔系借咗啲图书馆嘅书咁样入码密码嘅时候，因为改咗咧，我已经将我已经好叻咁样抄低咗，即系自己 keep 住咗。 你觉得好叻啊？ 我觉得好叻噶咯，因为我知道我成改咗几次啊嘛，系啊， 系 唔知点解入极都入唔到。其实你会唔会有呢啲咁？我有好多嗰啲咩 account 咧， 都会噶啦， 成日都会嗬。 系啊， 咁你会点处理啊？你唔写低佢，你记住嘅。 唔系啊，重置就抄低佢啦，或者系忘记密码咯，重置咯。 系啊， 系啊，冇嘢噶，佢实有机会可以俾你入翻。 同埋因为呢啲你话借书啊嗰啲嘢，好简单搞嘅。 但佢而家 lock 住咗我，要再上。 通常嗰个会唔会系你嘅 ID number？ 嗯， 我唔会啦。 有关嘅数字啦，生日啊，咩 ID 啊， 嗰啲又唔系话太过紧要嘅，或者需要好守密嘅一啲密码嘅话，我又觉得我会求其嘅。 嗯， 即系你明我讲咩？即系你讲紧呢一啲系 顺手 啲行，咁嗰啲就梗系高度 啲 啦。 同埋而家咧，好似啊上次喺呢度都讲咗，佢系复杂咗嘅，佢要你几多个字，中间又要有 符号啦、 符号啦、大世界啦咁样， 咁容易撞啊嘛。 系啊，费事俾人撞啦，俾啲坏分子。 嗯，睇你身边好多坏分子嘅咩？ 唔系啊， 唔系咩？咁如果唔系我整密码做咩？你唔好 set 咯，如果系咁，系咪？ 你写公开， 冇错，你公开就 系 咯，一定系咁啦， 系 啊， 因为系你嘅私隐啊嘛， 系啊， 麻 烦啊， 麻烦啲嘅。喂，同埋今日咧车路的士，我觉得大家都要听听，因为今日呢一样嘢咧，对于所有我哋叫初揸车考到牌嘅朋友咧，都系一个几好嘅提醒。 新牌仔啊，系啊， 我试过见过有个女仔啊，响。唔红喺啲隧道入口啊，停低咗架车啊，跟住行出嚟喺度喊，跟住啲职员行上去咩事啊？原来佢唔敢 cut 线。 哦，系啊，系啊，我听过呢啲噶。 系啊，就喺侧边嗰度喺度。 傻猪嚟嘅，我到而家都唔敢噶。 使乜唔紧张？ 系我而家 cut 线嘅话，我系打定灯。講定俾佢哋知，跟住如果可以嘅話，我見到後面可能有兩架車，我係讓佢哋去曬，我先至 cut 噶。因為我發覺嘅就係、是，係啦，我覺得佢哋唔知點解好心急嘅，好多時候嘅就係唔知點解就係唔俾我過，咁所以我就係、是、我總之我通知你，跟住我就等你哋過曬，我先至過咯。我到今時今日都仲係咁， 冇錯， 小心駛得萬年船。 好嘅， 我喺我膊頭度，唔使驚， 唔好喊， 姐姐都係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三藩市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习近平说，中日双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各项原则，致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習近平說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5周年，45年來在包括條約在內的中日四個政治文件指引下，兩國關係儘管歷經風雨，但總體保持發展勢頭，為兩國人民帶來福祉，亦為促進地區和平發展繁榮發揮積極作用。習近平強調，和平共處、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發展是符合中日兩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確方向，雙方應該把握歷史大勢，順應時代潮流，着眼共同利益，妥善處理分歧，再次確認戰略互惠關係定位，並賦予新的內涵。金管局公布外汇基金第三季录得投资亏损55亿元，有关亏损未计及其他投资，季内只有债券投资录得收益157亿元，其余投资都见红，当中香港股票投资亏损57亿。至于今年头三季外汇基金录得投资收益1109亿。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楼市气氛继续偏软，上月成交量回落到今年较低水平，因为有部分地产商减慢推盘速度。他说 施政報告推出減壓措施後，市場買賣或睇樓量似乎微升，但係實際對市場影響要時間慢慢觀察。他說整體而言，本港金融體系風險可控，但美國利率或維持較高水平一段時間，會否再加息要視乎數據，仍有不確定性。至於政治因素，亦可能令息口環境不確定性增加，尤其是中東情況可能令能源價格上升，令到通脹上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和非常干燥，吹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周末期间，阳光充沛和非常干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16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初至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80点，跌353点，成交金额3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33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73.2，跌8.15；腾讯控股319蚊，跌5.8；盈富基金17.6，跌3.5；药明合联27.6新上市；小米集团15.8，升1毫。美团108.5，跌3.2；网易178.7，升3蚊；恒生中国企业60.6，跌1.32；友邦保险72.45，跌2毫；快手58.7，跌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9，日元150.46，瑞士法郎0.889，加元1.375。人民幣7.247，英磅對美元1.241，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64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經平均指數報33422點，跌1點。港金報18450蚊，升15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83.97美元，賣出198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呈祥道啦，咁头先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的九龙入口元芳对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着爱丁堡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车多，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咁另外喺新界区啦，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佐敦道由于有爆水管啦，佐敦道咧而家最新嘅封路情况咧就系来回方向啊。咁头先就系去加士居道方向，而家就佐敦道来回方向，近住国士道嘅快线咧就封咗，咁影响到而家佐敦道啦，去翻海宝路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加士居道噶。咁较早前咧去加士居道就比较繁忙啦，咁而家去加士居道就冇车龙，咁最主要咧都系影响到啦，去翻海宝路车多，龙尾排翻去加士居道。另外九龙湾的林华街由于有水管急收，林华街去回宏光道方向，近着宏光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长过7米的车不能够由林华街左转入去宏光道。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渝东路回旋处九龙。最后提一提大家，大老山隧道会在11月26号星期日清晨五点钟开始实施易通行，咁到时缴交隧道费就无需停车或者排队，各位记得尽快开立易通行户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迪丽热巴同大维主演国剧830公诉。 好啦，喺你哋眼入边，我就嗰种娇生惯养嘅人。 由迪丽热巴主演嘅安妮，坚守公平正义，能言善辩，系一位高材生检察官。佢以精彩嘅法庭公诉，让犯人认罪伏法。 国剧830公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今届区议会一般选举会在12月10日举行，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嚟投票，选出你心目中的理想人选，一起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下午1，风骚快活人。 继续我哋嘅节目吓，20度气温，相对湿度90%嘅。咁啊，讨论区有个人咧，将佢公司某一日发生嘅事情咧写出嚟。咁我觉得咧啊，其实都会比较少见嘅。咩事咧？咁样一般公司咧，嗱，阿马老板以前咧，即系开十几间公司啦，可能你都见过。你又做个老板，又见，你又服侍个老板， 咪就 系 咯。 系啦， 咁你系啊嘛。 同埋咧，阿马老板系咪每一间公司总会有啲气氛咧、文化咧系唔同噶？ 一定系啦。 例如呢间公司咩事咧？咁呢个人咧写啦，有一日。临放工前五分钟，大家其实基本上咧都已经 准备，即系归心自战啦。 可能起咗身，企咗身啦。咁点知大老板出嚟话 开会？ 嗱，你一定系嗰啲老板 啦。我唔会，我唔做呢啲嘢。 咁其实你未必系老板嘅话，你有时都会去嗰啲咁嘅公司系啊。系啊， 你会点啊？ 我会点？ 佢系乜嘢啊？佢系老板定系佢咩 员工先？ 咁你都要留低噶啦，唔通佢走啊？ 系啦，除非你话嗰日哇老婆生日啊，或者有啲好重要嘅嘢， 冇得倾，你都系留低，冇得倾。 冇得倾， 但老婆就会嬲噶咯， 咁咪嬲系啊，做嘢啊嘛，冇饭食啊嘛， 系啊，我要攞家用翻嚟俾你噶喎， 家用啊， 你生系紧要啲，定系老板开会紧要啲啊？我讲你识分轻重，分装下啊！ 边个边个？喂， 你小姐，如果嗰个老婆系你，你系咪咁先？如果个老婆系你， 梗系咁啦，我梗系会咁谂啦。 系啊，喂， 你傻噶？ 开会叫埋你，你试下个个话开会啊，唔使啦，你 走先，你 走先， 你会点？ 有噶，有噶，一定唔好受啊！系啊，嗱，咁你坐喺度做咩？你出翻去。 一般人都会系咁谂嘅。咁佢点解会写出嚟讨论？佢话有，大家都个心咧，即系好多嘅说话讲紧嘅，但系当然面上面都唔表露啦。 有啲表露少少， 得一个字嘅啫。系啊，嗰个时候得，系啊，相同嘅呢个字系，系咪？ 系冇错。 明啊？ 点知啊？佢有一个同事话：我唔得闲，我要翻屋企。大家靜咗，老闆都靜埋，老闆個樣係完全唔知點回應，因為冇諗過有個同事話我要翻屋企喎咁樣，咁於是就寫出嚟啦。咁啲網民嘅留言就話：放心啦，佢好快會變舊同事㗎啦，咁樣係嘛？ 你觉得呢样嘢算唔算？会唔会令到佢真系好快会变为旧 同 事？一件事呢个系佢嘅选择。 系啊， 如果佢系要选择嘅就系佢其他嘅事系紧要过公事嘅，咁样咪变旧同事咯？有咩问题？ 系啊，或者佢原来有钱仔， 又或者佢根本想根本唔想做，唔想做嘅， 系啊，唔自在啊，见过啦。 但其实我又觉得呢啲咁嘅同事有吉子嘅， 系啊， 我会非常非常非常之仰慕佢，但我唔会做。真的，因为我觉得你斗得人哋嘅，斗得人哋个人工就 系 要咁噶啦， 系 咪？虽则已经过咗，即系你应该系放工嘅时间，系咪？但系其实有时冇办法，你唔可以咁同你个老板计嘅，因为你同佢计，佢就会同你计。 系啊，你梗系要开会紧要啦。系啊，如果阿梁咪咪，你想老板叫你留低开会定叫你？走先， 梗系第一个坐低开会啦， 咪 系咯， 一定系 开会 噶啦，系啊， 所以佢都觉得好出奇嘅。但我心谂，可能真系嗰人谂住唔做啩，即系又或者佢觉得呢份工对呢样我唔重要啩。 年青人好多啊，而家越嚟越多呢一啲啊，唔开会啊， 即系唔珍惜自己嗰份工，佢觉得冇乜所谓， 即系佢觉得够钟系应该走嘅。 系啊，好多啊，要平衡啊嘛。 本 来 系啱嘅，你够钟系应该走嘅。我今日每一日我卖八个钟俾你嘅啫嘛，系咪？但九个钟开始嘅话，你咪自己选择咯，冇人叫你一定要咁做嘅，系咪 啊？ 你亦都大条道理嘅，但系之后嘅后果嘅话，亦都请自负。 冇错， 自己承担啦，你自己拣啫嘛。 系咁噶啦，以前我做广告公司 agency 都系噶啦，譬如话 边有收工时间噶？ 五点八翻到嚟，啱啱可以有机会去 pitch 一个客，梗系全世界入去开会啦。 哦，你讲紧系 广告公司啊？ 晏昼五点八， 系啊，夜晚 其实六点钟就应该收工啦。咁嗰四个字，你可能有机会能够为公司 约好晒，系啦， 系啦。咁你开唔开啊？ 梗系开啦， 冇得倾嘅，我觉得有时 当 然系工种咯， 系啊，态度嚟嘅。 以前咧，我谂你哋两位都喺电视台做过啦，电视台工种更加唔使讲添啦， 冇得收工。 做嗰啲助理编导，我做过嗰阵时咧，系冇收工时间，冇收。 咁佢其实写出嚟想表达乜嘢？ 佢就话呢个人有吉事，不过大家唔会学，同埋咧佢都会担心佢应该好快咧就。 使乜佢担心啫？嗬， 你写出嚟分享下啫。 有咩咁值得分享啦？因为我谂每一间公司都有呢啲人，每一间公司都有呢啲 事。有冇啊？ 有，一定有，一定有。特别而家2023年啊，好多啊， 但系生意唔好啊，系咪啊？ 系啊，咁你留或者唔留你自己选择咯。 唔系，同埋其实嘅就系你打工咁多间公司嘅，我唔系好多啊，我都好多间公司。其实基本上系每一间都会咁嘅，佢都唔系想嘅，即系要去差唔多大家要收工嘅时候，佢突然间讲嘅就唔好意思，一阵间要开。 咪咯，五分钟后大会议室 都冇计噶，你都要 都 系 都 系， 系 咪啊？ 系啊， 梗系工作紧要啦， 你唔使嘅咩？唔使噶， 我冇得叫开会计时，即系而家，即系呢， 佢唔使开会嘅意思。 而家 佢可以做完之后就攞， 以前梗系要啦， 唔系攞个袋走之前，要拍到佢两眼， 仲要拍呢个位， 点解啊？ 诶，咪诶，收工， 潇洒系嘛，潇洒走一回。好，校长嚟咗，欢迎校长。稍后十一点后有校长同我哋玩，你又知唔知啊？ It's a little bit funny, this feeling inside. I'm not one of those who can easily hide. I don't have much money, but boy, if I did, I'd buy a big house where we both could live.If I was a sculptor, but then again, no, or a man who makes potions in a traveling show, I know it's not much, but it's the best I can do. My gift is my song, and this one's for you.Tell everybody this is your song. It may be quite simple, but now that it's done, I hope you don't mind. I hope you don't mind that I put down the words how wonderful life is while you're in the world.

that's just the way the story goes. You always smile, but in your eyes your sorrow shows. Yes, it shows. 网上情缘，世界上有啲嘢我哋拥有咗，然后又再失去，但我哋唔会太过介意，因为知道好快又会有新嘅代替。世界上有啲嘢虽然失去咗，我哋只会难过一阵子，因为知道冇咗呢啲嘢，我哋都可以继续生活落去。但系唔知点解，总会有啲人，有啲感情。有啲嘅时间，失去咗呢段感情，失去咗呢啲人，冇咗呢啲嘅时光。虽然我哋会继续生活落去，但生命中总似多咗一份嘅遗憾。而呢一份嘅遗憾系冇嘢可以填补，冇办法可以忘记。感觉上呢一种嘅缺失，好似冇时间嘅限制，总会有一日或者一个晚上，你又会记翻起。 You packed in the morning, I stared out the window and I struggled for something to say. You left in the rain without closing the door. I didn't stand in your way. Now I miss you more than I missed you before, and now where I'll find comfort, God knows. Cause youLeave me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梁计将，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系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系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快活人， 好啦，快到十一点钟，咁翻嚟咧，就系你又知唔知？今日我哋嘅嘉宾就系元朗商会中学周可慧校长，欢迎周校长嚟咗我哋嘅直播室啦，好早嚟到啦吓，咁一阵间同你一齐玩游戏。 哇，我今日嘅题目犀利啦， 咩犀利啊？咩方面啊？ 我都好劲噶 咪，真系 系啊，犀利得过我哋今日校长准备嗰啲， 冇错， 应该大获全胜。 好，留意留意，好 嘅， 好，先喺十一点新闻报告翻嚟开始，我哋嘅你又知。知 唔知 ？Hello， 我系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啊。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蕊，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提提你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18723888，做乜嘢啊？打嚟点唱？十二点半后或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咁就可以留言就得噶啦。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元朗商会中学？周可慧校长， 周校长早晨， 大家好，大家好 ，hello， 好开心啊，开唔开心啊，周校长？ 校长话未试啊，教成人教育班啊， 冷静啲，冷静啲，两位同学， 我哋通常都唔冷静嘅，我哋。 大声，唔好意思，你真系吓真我哋两个即刻 冇。校长有咩学校嚟噶？ 系咪好礼貌咧，周校长？ 系、 嗯、 啊， 系啊，应该要咁噶嘛。 冇错， 校长啊， 系啊， 校长好犀利啊！我哋妈又咧分享咗佢啲对宠物嘅一啲嘅。兴趣啦， 好有爱心， 好有爱心， 爱心校长， 系啊，爱心校长， 好多靓猫猫嘅， 领养咗有几多只猫猫，可以同我分享下。 大家估下，大家估下， 我知噶啦， 我哋知噶啦，不如俾三机台咩估啊？ 我哋啊，好似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咁样？ 其实阿校长都 不过我想翻嚟咧，嗱，我哋就已经知道啦。我想翻问下校长嘅心路历程，你最初咧系谂住咩原因？系譬如养一只、两只，即系你有冇一个谂住养几多只嘅数目，定系好随其自然地养下就多啲，养下多啲 嘅？养猫嘅人都知道噶啦，初头咧就系即系，有好多顾虑啊，谂下诶屋企 几耐之前 咁样啦，我谂都成廿年前啦，廿年前啦，系 资深猫迷喎， 系啊，我系吓资深 资深嘅猫迷， 冇错啦，即系 Senior cat lover，Senior cat lover 系啦，冇错，我亦都系爱护动物协会嘅独立义工嚟嘅，咁样咧即系都会做一啲捕捉啦、绝育、放回一啲嘅工作。 哇，好好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有 爱 心啊！ 即系如果你见到有啲流浪猫嘅，就可以通知你咯。系嘛？ 系你最初就知道你有好多， 我有啊，我有啊，系我有做过噶都。曾經資深過啦，係啊， 但 係 因為 foster parent， 我係 foster parent， 但係我頭先同你分享過，係啊，我唔捨得啊，所以好大件事對於我嚟講，即係會出事嘅。當我到佢 B B 咁樣咧，湊到佢面乾水濕咁， 跟住就要俾翻人， 跟住就要俾翻， 仲要你幫佢改咗個名， 係 你一改咗名，你又冇噶啦， 就出事啦， 出事， 你明噶啦， 自己嘅仔女點俾人咧？ 係啊，你將只貓。改我个名字，你咪觉得佢黑人憎啊！快走走， 校长就系因为咁样，系咪啊？你当时就系咁啦， 冇错啦， 系啦。咁系有第一 咁嚟嘅， 唔舍得一只，又唔舍得第二只，同埋咧就即系咁嘅。如果系B B 猫，即系。领养嘅机会系比较大嘅，咁我当然佢希望佢有一个幸福嘅家庭啦。咁、但系咧，即系有一啲猫年老一啲啦，又或者佢有一啲特别嘅病需要特别嘅照顾嘅话咧，我就会去谂下，即系 領養嘅機會就會低啲咯。 不如自己養啦。 但係咧，你領養咗成貓咧，係有另外一種嘅感受㗎，即係嚇 B B 貓真係好得意啊！大家都知道好得意，好得意咁啦。但係一隻成貓，佢有佢唔同嘅性格。當有朝有一日，叮一聲，咦？佢又好抗拒你，對你好冷漠，或者即係嚇唔睬你嘅，突然之間咧。 變成你屋企人 係啦 ，OK， 嗰一種嘅滿足感咧，係另外一種嚟㗎。 因為只有佢接受你㗎嘛，係咪？ 冇錯，冇錯， 我完全明白啊。係 啊， 所以支持領養， 所以主子咪係你嘅主子， 係成為咗主子。 不過又想問下咧，因為你屋企嗱，我哋都冇開股啦嚇，咁你有咁多隻貓咧，咁會唔會佢哋打交啊？或者即係佢哋人同人都有問題啦，相處乜貓同貓有冇㗎？ 即係。人一樣咯，有唔同嘅小圈子嘅， 都有唔同嘅性格， 都係有唔同性格，冇錯冇錯，係啦，同人一樣嘅，人嘅社會嘅縮影嚟，貓嘅世界一樣嘅啫，一樣嘅。 係啊，其實同呢個動物世界一樣嘅啫，啱唔啱啊？ 所以今日校長嘅問題係環繞住喵嘅，我一翻嚟就知道啦。 我有信心， 好， 我哋呢邊嘅話有梁同學， 好。你又知唔知梁同学发问系一句我哋平时都会听过嘅，叫做黑白两道，有冇听过啊？ 有。 黑白两道呢个名堂到底点样嚟嘅呢？喺古代嘅时候，第一，古代大官同埋下人嘅衣着颜色，下人即系意思即系啲阶级比较低啲嘅嗰啲吓，大官同埋下人嘅衣着颜色。第二，古代做生意人着嘅鞋嘅颜色，通常我哋会着一黑一白。第三，古代一啲叫运货者有咩保镖啊，运货嗰啲队伍咧，会有支白色嘅旗，而山贼咧打劫嗰啲通常着黑色衫，所以叫黑白两道。第四，古代嘅犯人全部着黑色嘅囚衣，但系官兵咧大部分着白色嘅军服，因此得名。四个答案，校长你嘅样子好似好困惑咁噃。 我哋慢慢嚟，我哋慢慢嚟就咁食嘅， 黑白两道，使唔使讲一次？到底来自 咁嘅咧？即系 你睇下我哋， 即系四个， 真系啦， 四个答案得一个啱嘅啫。 电视剧，电视剧嗰啲囚犯唔系着黑色嘅，唔系 喎， 系 删 咗佢，删咗 唔系 ，B 亦都唔系，生意人冇话着一只白色，一只黑色。 睇古装剧唔系咁， 即系剩翻 A 同 C。 系啊，黑白两道咧，就即系讲即系吓社会唔同嘅吓职业嘅分层咁样啦吓。 职业 系啊， 校长真系用词好嘢， 有分类分类职业嘅分类，咁即系就 A 嗰个下人嗰个好似又好似 做官嘅同埋下人， 做官下人又唔系，我所以我觉得系 C， 我都系 C 保镖同埋山贼。 OK， 你哋两个揀 C， 我就揀 A， 咁样包抄啊！ 又惊你咩？系咪 ？A 人 C 系咪？ 系一 A 两 C， 错， 全部都错， 全部都错， 搞错。 咁啊，我为咗 你咪搞错， 冇呢个选项啊！咁嘅 A、B、C， 剩低 B 同 D 啊， 冇错， 我揀 B， 生意人，好，咁我揀 D 啊。 咁我都揀生意人啦， 係啦，兩個生意人，一個犯人，即係兩 B 一啲。 根據歷史，西晉朝廷規定，凡做生意必須一腳穿白鞋，一腳穿黑鞋。呢個就係大家熟悉嘅黑白兩道。恭喜校長，你係啱嘅。 哇，你都啱啦。系啊，你都系撞啱咗，系啊，你行去边啊？你黑白两道，你换鞋 去。纸笔俾校长， 好嘢！ 佢哋系要嗰啲生人一睇就会知道，咁啊睇， 咁咪好危险咯。 系啦，摆明就系噶啦， 即系摆到明佢系生意人嘅话，咁咪好危险咯，系咪？ 不如由小蕊蕊问埋先， 好啦，嚟咯，呢一题咧就系海洋生物题。 哇！ 好，请大家听住啦噃。咁啊，其实我想问下嘅就系以下四个选项，究竟边一个唔系属于鲸鱼呢？ 系 A 虎鲸 ，B 座头鲸 ，C 抹香鲸，定系 D 蓝鲸咧？ 第一个 嗱 B 重复一次， 太明显啦。 嗯，点解啊？全部都系叫鲸噶喎。 嗯， 以下边一种嘅就唔系属于鲸鱼啊？吓 ，A 虎鲸 ，B 座头鲸。C 抹香鲸定系 D 蓝鲸咧？ 我估 A， 因为 B 同 C 我哋成日听到啊。 系啊，抹香鲸、座头鲸 都听过， 都听过。 鲸 鱼系嘛？ 系 啊，苦琼同南琼， 南琼就好大。 我冇听过苦琼， 我都好似冇听过苦琼、嗯。我估 A， 我估 A。 嗱，我向 嗱，我想话俾你听啊吓，苦琼系有嘅。 我知道，我估嘅啫。 苦琼系有嘅， 南琼都有嘅。 嗯，诶、嗯，应该咁样讲嘅就系四个选项都有嘅。 我就唔属于嗰个， 唔属于系琼瑜嘅 category， 佢系属于另外一个 cat 嘅。 category 系啦，冇错，佢唔属于鲸鱼，佢系另外一种品种嘅。 系知道， 蓝鲸， 你估蓝鲸？ 系我浸淫海洋生物咁耐， 一 A 一， 俾人鱼啊！你浸淫 A 啦 A 啦，虎鲸 虎鲸系咪？系即系两个 A 一嗰啲系咪？ 有冇人啱 ？A 定系 D？ 有冇人啱？ 正确嘅答案系有人啱嘅，系 A 嘅。 哇，正啊，好高分啊！ 其实你应该系知嘅，我觉得。嗱，虎鲸咧其實係叫做殺人鲸，係啊，佢係知嘅。咁、啊、其實咧就係非常之聰明嘅一啲掠食嘅動物啊嚇。而海洋食物鏈之中咧，佢係最頂層嘅。咁而身體身形咧好龐大同埋聰明咧，我哋經常咧用鲸魚嚟去稱呼佢。其實佢係屬於乜嘢啊？ 唔知 你知嘅，冇扮嘢啊你。 唔知你講 呢啲咁嘅學生就係話佢啦，扮蠢，跟住考第一，最憎啲同學。 校長啊，欺你個啊！ 其实咧，你唔好同我做一人小鬼，我都有份，我都有份。其实佢系属于海豚类嘅，属于海豚科嘅。咁所以咧，亦都系体型最大嘅海豚嚟嘅。所以咧，以后见到阿虎鲸嘅话咧，就唔好叫我做鲸鱼啦。 知道，明白。 越爱越弱势，越令我犹豫。离场十秒又认输了事，明知拣错伴侣却在意，梦想法难提议，痛够了无法去制止。越痛越自责，越令你仁慈。回头十秒又后悔至此，即使安慰下去我乐意，但劝你这次全然后退，尽快别太迟。走吧，我知，就算知难尝试，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欠睿智。 跟他早心力透支，就到此硬性处置，难挨在你长夜错误里坚持。 应该开口吧，我知，就算知难随意。就似伴侣就像照镜子， 即使挣扎下去你愿意，别要再反思， 寻求下个伴侣更轻易。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相思，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要睿智。 提嚟大家多一次啊！18723888，18723888，靓妈接紧你嘅电话。马同学由你出题啦。 嗯，我今日问嘅咧就系中国文化历史勾沉题目。 咩勾沉啊？ 诶，你唔识噶啦，你咁深奥嘅嘢。 人哋今日好叻噶。 校长咩叫勾沉啊？ 咩系咯？我都想咩勾沉？ 咩勾沉？校长问你。 我都唔 咩叫勾沉？ 勾沉。 勾沉， 欧洲寻找， 沉船， 勾沉 系 即勾沉， 嗰个读沉咩？ 系啊，下次问你哋勾沉点解？好嗱。今次 咁不如你解俾我哋聽啦， 其實係挖翻啲歷史上嚟， 挖 翻係啊！宰相肚裏可撐船，聽過啦。將軍額上能乜嘢咧？有呢句下句。 掌上額， 將軍個額頭可以做咩咧 ？A 跑馬 ，B 射箭 ，C 龍棍 ，D 龍棍 啊，舞刀龍棍啊 ，D 踏步。 咩啊？ 踏步啊！你嗰个踩住佢 今日乜都听唔到， 我听唔到。 你讲咩佢都听唔到。讲得次，讲得次。 将军额上能够咩咧？跑马 ，D 射箭 ，C 龙棍 ，D 踏步。 我想问咧，两句系咪其实推 上下 上下 宰相 呼应嘅？ 吓，宰相就唔系丞相啊，其实系宰相。 边句 先 嘅？ 宰相先嘅。 中 可肚里可撑船，将军额上能乜乜？ 踏步。 你话踏步， 仲有咩选项啊？可唔可以讲多次？ 跑马 A 系 跑 马 ，B 系射箭，C 龙棍，D 系踏步。其实咧，要形容咩咧？即系形容呢个将军有气量，可以介绍啲人。 你讲宰相都系啊，肚里 系啊， 就 系 讲佢 大 气啊嘛，个人系咯。 而呢个将军咧，因为啲一文一武啦，系啊，就佢可以大方到举荐啲人往上爬，高过自己可以。 哇，好难做呢样嘢嗬， 好难， 系啊， 好 难啊， 将军你知啦， 系 啊，武将啊，特别啲咩噶啦， 系啊， 跑马射箭龙棍踏步。 校长， 校长 有冇 贴 士啊？ 定系跟佢啊？ 唔好跟我啊！我未贴 呢啲旗，梁继章 唔系噶， 梁继章 我唔识噶。 虽然比较 好深啊，呢条 我都唔识啊， 好深 啊！贴士啊，俾 排贴 士， 俾 贴士 ，click 贴士。 有跑马、龙棍、踏步、射箭， 跑马唔系讲宽度系咪？即 系 人嗰个， 即系 流口水， 有气量， 有气量。 诶，你谂下，将军个额头啊，佢可以俾你咁样， 即系唔应该系射箭咯，射箭关咩事？射箭反而系应该系目标，即系目标为本啊嘛，系咪？我会剔走系咪？剔走 唔系射箭， 唔系射箭。 佢觉得咋嗱？校长，你用自己嘅分析能力。不过咁样，李丽睿撞王嚟，佢成日都撞啱嘅。 我呢期冇啦，新嘅 撞 啱。呢个魔法已经冇咗啦。诶，睇先啊。诶，我唔会拣 B。跟住咧，龙棍关咩事？ 即系发到佢都唔嬲。 唔要呢个。诶，我系 A 定 D 嘅啫，系咪？ 一跑马一踏步。 我咧 A 同 D 啊。大点死？我要学将军咁样咁样。嗱，收集，一系跑马，一系踏步。 好，我哋 我夹跑马，跑马型啲，踏步， 唔系拣型啊， 大踏步。 你有校长啦，校长中意。佢而家有两分， 你系拣 D 啊咪？好， 早 拣一 A 两 D， 一 A 两 D， 我拣 D 啱啊。 Come on， 快啲啊，喂，冇时间。 A 修正 系啦，跑马， 好嘢好嘢，点解嘅？ 因为佢眨眼出 不是，我知道为什么，你解释返先。 不是，其实佢即係意思呢个好额头好宽阔可以跑跑。 好差点不知道真的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三藩市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习近平说，中日双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各项原则，致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習近平說，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5周年，條約以法律形式確立了中日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 45年嚟，两国关系尽管历经风雨，但总体保持发展势头。习近平强调，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方向。双方应该把握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着眼共同利益，妥善处理分歧，再次确认战略互惠关系定位，并赋予新的内涵。岸田表示，日中两国作为邻国共存和共同繁荣，有责任为世界和平和繁荣作出贡献。金管局公布外汇基金第三季录得投资亏损55亿，有关亏损未计及其他投资。季内只有债券投资录得收益157亿，其余投资都见红，当中香港股票投资亏损57亿。至於今年頭三季外匯基金錄得投資收益1109億。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明年擴大長者醫療券適用範圍至大灣區內合適的醫療機構，目標以大約5間醫療機構作為提供基層醫療服務的試點。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正选择港资港式管理机构，会考虑管理质素和对医疗券的认识。至于内地机构方面，当局认为内地社康中心力量薄弱，倾向选择大型综合三甲医院，特别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试点医院提供服务。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上， A4 联盟的杨永杰希望未来进一步提升长者医疗券在大湾区可使用机构的数目。卢颂茂说，长者医疗券是政府福利，考虑政策过河时要确保公帑用得其所，当局扩大服务时要审慎，目标机构数目维持在单位数水平是合适安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和非常干燥，吹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周末期间阳光充沛和非常干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1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至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2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85点，跌346点，成交金额4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5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51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73.3跌8.05元，腾讯控股317.2跌7.6，盈富基金17.62跌3.3，药明合联27.8新上市。小米集团15.8升一仙，小米集团系15.8升一毫，美团109.1跌2.6，恒生中国企业60.62跌3，网易179.7升4蚊，友邦保险72.75升一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8，英镑9.679，瑞士法郎8.782，澳元5.042，加元5.672，新西兰元4.646，欧元系8.467，每百日元对港元5.1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908。日经平均指数报33422点，跌1点。港金报184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5.59美元，卖出19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车龙排翻去嘉华国际中心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咁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仲系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去马纪仙峡道啦，近住富汇豪庭对出嘅，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是、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近住下亚厘北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马纪仙峡道啦，近住富汇豪庭对出。咁另外一带嘅交通包括系坚尼地道来回方向，近住香港公园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就車多緩慢。佐敦道由於有爆水管，佐敦道來回方向近住國士道的快線就封閉啦。咁而家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就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去上海街。咁另外九龍灣的林華街由於有水管急收，林華街去翻宏光道方向，近住宏光道的部分行車線都係封閉噶。咁長過七米的車不能夠由林華街左轉去宏光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三号干线落斜葵芳、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的时候千祈不要用手提电话或者佩戴任何音响装置的耳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扫黑除恶 星邪较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场 狂飙 狂飙在内地首播时引来全民热捧，就连剧中人高启强成日睇嘅《孙子兵法》都突然成为畅销书，由陈舒婷饰演嘅高叶更一夜间成为国民大嫂，佢剧中常用嘅红色唇膏型号仲成为网上热搜词语添。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嘅福祉，系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区选洗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啊！十一点到八，记住电话号码 18723888。 冇错， 打嚟冇乜生意啊！ 十二点半预咗你点唱？ 高级高级。 再一次介绍我哋今日嘉宾，元朗商会中学周可慧校长。 大家好， 到我问问题啦， 系啦，冇错， 有冇贴士啊？ 嗱，呢几条问题咧，头先我哋讲开猫，都系关于猫嘅， 系咪五条都系猫啊？ 冇错，冇错， 都系猫， 冇错，冇错，系啦， 全部都系猫。 跟我啊！ 好，第一题，嗱，点解猫啊，即系吓去完即系大大嘅时候，佢系会挖掩埋佢嘅咧？吓 A。介意人哋点样睇佢，认为佢冇手尾。B， 唉，太臭啊，自己都顶唔顺啊。 C 唔俾人知道佢屙咗屎系有味噶。D 猫天生系有洁癖嘅。 我拣 A。 对唔住，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 好 ，A 好介意人哋点睇佢啊，认为佢冇手尾啊。B 太臭啊，连自己都顶唔顺啊。C 唔俾人知道佢屙咗屎系有味噶。D 天生有洁癖。 校长你掩饰得好好，将个问题，我拣 C， 因为。是在野生动物来说它是要。 不要被人知 道。被人地要不可以闻到那阵味道知道它在那里嘛。D 是天生有洁癖。天生有洁癖。 是不是、 我觉得是会 C。 C。我觉得是 C。 你揀 A。 我揀 C。 佢 掩藏怕啲敵人找到佢。 你覺得啲貓會介意？介意啊！介意人哋話佢冇手尾，好異人化啊！你好好啊！你好好啊！異 人化 啊！ 喂，人哋呢個人情味。 好，一 A 兩 C 係個答案。 正確嘅有冇人啱？有冇人啱？ 有啱，有會啱。 介意 係 C， 啱嘅嗱，係啊！阿李麗睿好叻啊！嚇，李麗睿同學， 佢都好叻，兩同學都好叻。 阿李麗睿同學解釋得正確嘅嗱，咁因為咧。貓科類動物的野生祖先啊，係習慣在沙土之中要一定要掩埋啲便便㗎。咁因為呢一種行為咧，有助於隱藏氣味，避免吸引掠食者的注意，所以 exactly 你嘅， 所以佢解唔到嘅一種習慣。 校長啊，雖然我唔啱，你可唔可以俾鼓勵説話我 啊？蠢得有你咁啊！ 你系咁赞啊，李丽蕊！ 我赞你，我赞你，系啦。首先嘅就系话，我觉得嘅就你忠于自己，呢个系一个好嘅。第二个问题嘅就你仲有可以进步嘅空间，加油！ 加油啊，系，爹哋加油！好， 好， 第二题，中国文化题，呢一位系中文老师啊提供嘅。在中华文化里面猫被视为是一个什么的象征呢中华文化里面。 有没有勾沉 啊、A, 幸运和吉祥 ,B, 孤独和神秘 ,C, 智慧和学问 ,D, 勇敢和战略。 吓勇敢和战略勇敢善良。 战略战略有战略 啊勇敢同战略。 勇敢同战略即是打仗的。 勇敢和战略。 是啦我重复一次 ,A, 幸运同埋吉祥。有冇招财猫呢我哋、B, 孤独同神秘。C, 智慧同学问。D, 勇敢同埋战略。 喂国话都好少猫。 我估 D, 好少我都 觉得。是啊那陶瓷都。 D, 是点解呢 你唔覺得貓捉老鼠咧？其實佢哋係好，佢又好有辦法嘅咩？佢會好靜、好靜、好靜咁樣，喺佢唔知嘅時候就會撲埋佢。你留意啊，佢唔單止撲貓，撲老鼠啊，撲一啲所謂會喐嘅嘢咧，佢哋係會撲喺度唔喐，一路好似啲老虎捉獵物咁樣。 你阿梁同， 我諗嘅就我揀 dog， 我揀 dog， 我估嘅就我唔知。 智慧同戰略，我估嘅 C 係咩話 ？C 係智慧， 智慧同學問， 學問啊。幸运吉祥，幸运吉祥如果系嗰啲系应该日本 嘅。我都觉得应该。 A 唔会，孤独孤独其实冇。 孤独都系嘅，猫都系一只嘅。 孤独同神秘。 唔系，我觉得旧社会系猫捉老鼠啊嘛。 嗯。 系一个农业社会啊嘛。 系啊。 嗯。 一向都系嘅。好，咁你阿佢，你又拣 B 啊？ 拣定未？拣定未？ 未啊未啊！ 唔好催我啦，校长。 系 啦，我好混乱啊！我啱啱有 头 水， 我啱啱 有头水。 校 长 嗌 pen 单啊嘛， 我就唔记得咗。 我拣边好冇？我拣边？ 好， 系嘛？ 孤独同神秘 系啦，我拣孤独同神秘 系啦。阿梁， 唔系做咩做咩？佢拣咗啲 战略 系啦， 勇敢战略，因为猫捉老鼠 系啦。 好啦， 诶，佢未拣，佢未拣，佢未拣。 A A 幸运同埋吉祥 系啦 ，A B 系有人啱嘅，有一。一位， 梗系啦， 有一位咧，我俾佢零点五分，有一位咧，我俾佢一分，即系满分，系啦，即系吓，我觉得都言之成理，我都会俾有分数嘅， 咁即系有全部都有分咯， 唔使惊， 唔使惊，唔使惊， 好， 正确答案系 正确嘅答案。是 B 孤独同埋神秘， 庄王有你啊，庄 王嚟啦！你有冇搞错啊？ 嗱，先解釋呢、這個嗱，咁而咧幸運同吉祥咧，我會俾零點五分，一剔一點嘅嗱、啊。先解釋咗點解 B 係完全正確啦嚇。呢位嚇中文老師俾我嘅 model answer， 佢就話咧中華文化裏邊咧，貓就係被視為咧有獨立嘅思考啦，經常咧就描繪咧係好獨特、好有靈性嘅動物嚟嘅、 嗯。 但係咧，佢哋經常都係同人類保持一段嘅距離。 係㗎。 系啊，呢种孤独神秘嘅形象咧，就系喺我哋嘅中华文化里边咧，系好有特殊嘅象征意义。例如古代嘅中国文学作品《聊斋志异》里边嘅故事里边咧，系一个角色叫做猫妖。猫妖就系吓一只猫变成咗一位好漂亮嘅女子，去引诱男子咧入迷嘅故事嘅。咁所以猫咧嗱，由于呢个《聊斋志异》啦吓，系具有一种神秘力量嘅存在，能够以人嘅形象出现，并且控制人嘅情感嘅。咁所以咧，答案孤独同埋神秘， 好嘢，好嘢，好嘢。 但系咧。幸運同埋吉祥啦，我都覺得中文老師 小強 係小強係啊揀嘅我都會俾分。中文老師提供嘅，佢話古語有云：玄貓辟邪之物，玄咧即係唔係玄樂個玄，玄關個玄， 玄關 玄關個玄嚇。呢個玄字咧，即係嘅解釋係黑色咁解，即係話黑貓。 黑貓 黑貓咧嚇，如果你覺得嗰間屋有嘢啊，你拎只黑貓咧，即係入去 有嘢， 有 咩嘢？ 有嘢啊！嚇飄飄係啦，有嚇咁咧，帶只黑貓入去啊，養一養嚇，咁咧就可以係啦，玄貓。辟邪之 物，我正系听过黑猫跳过啲棺材咧，会有事发生嘅。 嗯，咁所以咧，亦都系有吉祥嘅。 哦， 冇错，吉祥，所以有零点五分。 犀利啊！好嘢，好啦， 多谢校长，我会努力加油。 第三题， 好，第三题啊，我问下呢条啦。数学题呢啲系数学题， 全部猫嘅， 关于猫嘅数学， 猫嘅数学题。好啦，唔知你有冇留意前一排呢一则嘅新闻啊？上个星期嘅啫。猫啊，大概有几多种面部表情咧？ 哇！ 哇死啦！呢、這个好嚟啊 ！A 100， 哇！ 大概啊。B 150，C 200，D 250。 数到嘅咩表情？ 嗱，呢個研究咧就係咁嘅，就嚇嚟自美國一間大學啦嘅研究咧指出啊，佢哋咧對住53隻貓，就即係喺間貓咖啡嗰度啦，然之後錄製咗150小時嘅影片，然之後咧得出咗即係嚇逐格逐格去數啊，得出咗呢一個嘅答案嘅。 呢间咩大学？ 数到嘅咩？ 佢咁得闲，数出嚟又 系啦，系 一百五十啦，就 二百，你系 B 系咪？一个 B 一个 C， 系啊，一百五十小时。 Dan 拣150， 系啦，一个拣二百，我拣二百， 仲有一个250， 系冇 错，拣250咯， 有一个啱， 肯定150。 正确答案系， 咦？佢打眼， 正确答案系 D。 250， 喺根据冇错，根据呢个研究咧，其实猫啊喺互动期间系出现最少276种面部表情 嘅， 咁无聊 吓。嗱，呢个问题，呢个问题咁啊，咁我琴日咧就问数学老师，喂猫啊咁多种表情，我你养狗啊，你狗人嚟个狗有几多种噶？咁呢位老师咧叫做 Miss Loopy， 咁佢即刻咧就答我啦，嗱狗我唔知，但系咧 Loopy 咧我就知道有几多种面部表情喎，咁、样你估下呢条唔计分 面部表情啊 ？Loopy 系啊， 得一种， 唔系。我哋睇 Loopy 漫画都有唔同表情噶嘛， 咁但系可唔可以有个 范围咧？好似头先咁 ，A 一百 ，B 狗应该少啲啊， 150 Loopy 啊，系 Loopy 啊 ，C 二百同一样 ，D 二百五十 ，Loopy 系一百五十，咩？ 正確答案呢位老師 Miss Loopy 佢好有自信咁讲 ，Loopy 系有157种嘅表情噶，我系。Loopy 協會的會長假假地都是咁我問佢有個咁嘅協會有咩？係啊，係全世界都有㗎， 好， 好 嘅， 好。 OK， 第四 第四题咧就有一啲嘅图片啊，你呢条咧就开放式嘅，就自在大家参与。我想问一下，全球最有钱嘅猫系边只咧？有三个俾大家去拣嘅，有图片我都 最有钱啊， 最有钱嘅猫啊！ 即系其实佢主人好有钱，于是佢都有钱，系咪？ 佢承继咗 都可以噶，冇错冇错。 有只黑色嘅，眼睛好大嘅， 第一只 全身黑色嘅， 叫做 Blackie， 系英国嘅猫。系啦，佢全黑噶，好靓嘅。咁佢咧就即系承继咗佢嘅主人嘅遗产嘅，喺1988年啊。呢个系根据即系一个健力士纪录大全里面所讲嘅。 好 嘅猫，好啦、 嗯。 第二只、嗯、好啦，好。咁咧吓，途中嘅 折耳猫 系 Taylor Swift 嘅猫 ，Taylor Swift 系有三只猫，咁其中呢一只叫做 Olivia 呢只猫 ，Olivia 呢只猫咧系啦，大家喺 IG 嗰度都经常都会见到噶吓，咁咧亦都有一个研究咧系啦，去睇下吓猫咧。喺 IG 里面啦，就佢啊，究竟系即系市值几多啊？广告啊等等各方面嘅。 系 好啦，嗱呢只亦都系大家好熟悉嘅。 卡拉嗰 边系啊系啊， 佢喺度噶啦吓，呢一位时装设计师。 冇错，呢位时装设计师就系 Chanel 嘅创意总监老佛爷，系老佛爷。咁佢只猫吓，我知道咧，佢本来只猫唔系佢嘅，系佢嘅朋友咧，托即系叫佢帮手养住， 跟住爱上佢， 一养就唔俾翻人啦。 冇错， 系啊系啊。 为己有 系啦，冇错吓。呢只猫 唔啱， 呢只猫咧叫 Super， 系啊，白文 啊，咁佢就承继咗咧老佛爷，即系吓啊，2019年去世之后嘅一啲嘅遗产。 嗯， 好啦。嗱呢條咧，我覺得咧好難去判斷啱定錯。嗱、 嗯， 我聽下大家言之成理咯，就俾分 嚇。好 ，open ended question 啊嚇，係啊，我會揀 Carla 個 feel 嗰只，係啊，因為佢誇張啦，係啊，我見佢誒啲生活都好奢華。佢食啲嘢好夸张啊！你知唔知啊？佢住嘅地方啦，全只猫就好过分噶啦。但我又觉得咁样 ，Taylor Swift 咧有时候好难讲，因为咧佢哋如果影一张相嘅，可能佢摆上 IG 咧系会收好多钱嘅，可以、一张相啫。咁所以我唔知道你系咪用咁样嘅方法嚟去衡量究竟佢嘅市值，即系佢值。值唔值 最有錢 咯？但佢承繼咗嘅就係佢係承繼咗阿卡拉格菲爾嘅遺產咯。 係 呢個我就好肯定啦。咁 Blackie 我唔係好識。係 啊 ，Blackie 我唔識，因為我唔知個主人係邊個。 嗯，咁我揀 Blackie 啦。 Blackie， 係啦，兩個卡拉格菲爾，一個咧係 Blackie。 Blackie 同埋 係啦呢一隻 係 老佛爺， 老佛爺 只 貓 係 啦嗱。咁咧嗱，我講翻一啲數字啦。 阿 Blackie 咧，佢承繼咗一個啦，即係古董收藏家嘅一個遺產啊。喺1988年嘅時候咧，係英磅700,000英镑嘅。咁咧就圍起美金咧，就係1,200多萬嘅美金。咁計起上嚟咧，即係話係英磅就係1,800萬。英镑、美金咧就系3,200萬美金嘅，系承继咗嘅。好啦吓，而咧 Taylor Swift 只猫咧，而家咧就嗰、那个IG 咧所赚嘅粗略估计咧，咁佢吓嗰个嘅市值咧系美金9,700萬。 嗯， 9,700萬，系冇错。好啦，而老佛爷只猫咧，其实究竟佢承继咗老佛爷几多钱咧，都系大家去估计嘅啫，好、难讲嘅。嗱，数字咧就系、最细就系150萬美金，咁系啊，但系咧佢嘅生活咧就系、我哋睇到就继续坐私人飞机啦吓，喺而系啊系啊坐私人飞机庆祝佢十一岁生日，有 champagne 啊私人飞机啊去庆祝啦，所以咧佢嘅生活咧 就好奢华嘅， 最奢华嘅咁样。 好 系嗱，我会咧根据健力士纪录大全，现在为止都系 Blackie 系全世界最有钱嘅猫，系、啦， 咁就两栋。 系咁而咧，Taylor Swift 同埋一老佛爷只猫咧，我都会觉得都比分 Okay, 都系啱嘅。 好 ，very good。 多谢晒校长。 好，多谢校长。好啦，校长有冇咩信息今日咧想送俾一啲朋友？因为有只歌咧拣咗送俾佢哋嘅。 好有意思喎，首歌。 系、啊，冇错吓，我系五月天嘅歌迷嚟嘅吓，系、啦，都系系咁，所以咧就即系拣咗呢一首最经典嘅歌啦，《倔强》。咁我好中意其中两句嘅歌词啊，逆风的方向。更適合飛翔嚇，勉勵嚇，我係啊雙中啊元朗雙會中學嘅同學仔，大家咧啊有自己嘅目標，逆風點樣困難都好，我哋一定可以達到嘅，只要你有恒心同努力，冇嘢唔可以做到。 好， 好嘢。送俾所有在求學當中嘅同學嚇，大家都繼續加油努力，多謝曬， 多謝校長。 大家好， 揸车嚟啦， 翻嚟啦， 系啦。咁啊，今日咧讲到呢一个咧，揸车嘅咩咧，就关于好多朋友可能都会经历或者就嚟经历嘅，好紧要一定要听。 但对于我哋嚟讲，我已经系好耐之前 嘅事啦， 系 好似上世纪嘅嘢，好遥远啊。 呢个就叫做新牌仔，个个都做过新牌仔噶啦。咁啊，好多好多古仔，头先咧未开咪，我已经急不及待咧，同阿潮潮分享咗一单噶啦。就系嗰阵时咧，对唔住，我而家讲唔得啊，惊阻你。 好啊，去 啊，好嗱，我第一次咧，即系新牌仔啦。其实有啲人话新牌仔唔好买新车，但我唔系好。我唔信邪啊！即系我 理解啦，有钱仔 冇咁讲，但系因为咧，啲人话点解新牌仔唔好买新车？嗱，呢个你同唔同意先？我想问潮潮， 同意，完全同意 吓。 啊，同意嘅就 系 新牌仔唔应该买新车， 系啦， 因 为 你一定会撞，啱啦。 就算唔撞咧，一定嗨嗨碰碰，一定有，你一定会肉赤嘅。咁嗰时我唔信邪啦，咁啊跟住嗰个 sales 咧去嗰个某某嘅汽车厂啦，攞咗架新车啦，跟住一揸出嚟咧喺个马路上面，我突然之间嗰个感觉系好惊。有一种突然间浪涌埋嚟嘅惊，嗰种恐惧 压迫感好大。 因为原来有时咧喺嗰我哋跟嗰个驾驶考嘅，咁有师傅喺侧边转右、慢油，即系嗰啲嘅咧。原来呢啲系一啲安慰剂嚟嘅。突然间冇咗咧，我唔知应该咁，我下一个步骤应该点咧？我停咧，咦个灯一会唔会转红灯？我好多问题。好啦，终于挨到翻嚟，即系港台啦，成日喺港台做，跟住一泊车就撞花咗啦，就嗨花咗啦，撞咗嚿石角。 系啊， 个石块冇事嘅，系石块冇事，石嚟噶嘛。我有事啫，石块完全冇花噶。 其实你头先嗰样嘢咧，大佬已经讲出咗。其实新牌仔咧，一揸嗰部车咧，要面对紧系咩？现实嘅残酷啊！ 系啊，拿手唔成势。 因为喺个驾驶学校里边咧，就算你揸佢出街都好，系一个好保护嘅环境里边。 我唔系驾驶学校，所以我觉得好啲。 因为我譬如我自己我哋澳洲嚟嘅，咁我哋澳洲个学法咧，其实一嚟就喺路面嚟嘅，其实又系感觉上我哋系熟悉少少嘅。 我一嚟就喺路面噶。 系啊，我觉得嗰个系真实情况嚟嘅。譬如你如果一路都系喺个驾驶校里边太长时间，或者你系喺嗰度做开始嘅话咧，其实你一去到条路面嘅时候，有师傅仲好啲。一冇咗師傅嘅時候，就係事實嘅殘酷啦。係 啊，拿手唔成勢㗎。 好多嘢驚 㗎。 你哋有冇仲記唔記得當年驚過啲咩啊？ 我最驚嘅就係要經過嗰啲隧道嘅時候咧，嗰陣仲要停低俾錢嘅，究竟會唔會停前咗或者未到？ 我見到 啲人係 一路喺度 停前咗要落車俾啊。 係啊， 我停咗太遠嘅時候， 我真係試過咯。係啊，跟住我就因為我已經過咗啦，要停啊咁樣，咁跟住你就係停咗喺前邊啦，咁跟住咧就係俾錢咯。开咗道门嗰度行翻落俾钱啦，过海。 你知唔知咧？外国好得意，我哋过隧道啊，过桥咁样啦。我哋个俾钱系点样咧？你系就自动 bid 啦，系啦，掟落去。嗱，新牌最兴发生嘅咩咧？嗱， 远一滞， 车就已经停得唔系几好啦。之后咧，停得远一滞啦，掟 boom。四散仙女散花咁嗱，我哋成日见嘅系咩咧？ 即 系挂住啲 P 牌啊、L 牌嗰啲仙女散花之后咧，开车门要试落地执，即系成日都会有呢啲得意嘢发生嘅。 系， 跟住通常会惊啲咩咧？譬如我自己开始嘅时候咧，惊路面所有大份过自己嘅嘢，惊火车、惊巴士， 好有压力 嘅，系啦， 好有压力， 好大压力。 佢个碌仲高过我车，喺度咁样，系好惊噶。啊，唔知啦。新牌仔咧有一样嘢我都建议做嘅，我嗰阵时咧做咗就系揾一个识车嘅人坐我隔篱，类似保中啦，即系帮我 run 下咁样。但系我吓到佢死啊！你知唔知啊？我有一次咧掟落一个西区嘅天桥，即系嗰啲转弯嗰啲咧，即系转到咧佢每一个弯都有嗰个箭嘴嗰啲咧，好急弯嗰啲， 好急弯。 我系冇收油，直掟落去啊！佢直情尖叫咗出嚟嘅， 系咪到而家都系咁揸？即系你而家揸车都系咁。 嗰啲急彎係好急㗎， 好犀利啊！你 有 尖嘴嗰啲好犀利 㗎，有啲驚㗎會。 係啊， 你唔收油咧，原來好多人驚㗎， 冇錯， 係咯。 我又可以分享下喎，咁樣咧。我澳洲咧，我哋就啲朋友，因為澳洲個考牌制度幾得意嘅。佢一開始學車嘅時候咧，佢唔一定係揾嗰啲叫師傅去教嘅，可以朋友教車嘅喎。 嚇係啊！ 係啊！你只要攞咗個 L 牌之後，係可以揾朋友幫你填嗰本牌簿。 師傅有一樣嘢好就係佢嘅車有得佢踩埋 brake 㗎嘛。 呢個咧就安全好多啦。佢嗰邊係有 brake 踩嘅。咁我哋嗰陣時發生咩事咧？就有位女性朋友啦。佢考牌，咁我哋就佢揾师傅教嘅，佢揾咗师傅差唔多叫做一次两次之后，师傅已经唔肯接佢单啦。 師傅牌， 師傅都驚生命有危險啦。 呢個人都唔會考 喎。係啦，冇錯啦。咁你就諗得到好有問題啦，因為師傅經常要幫佢剎停部車嘅。咁佢可能轉彎嘅 師傅唔係幾啱喎。喂，我如果我梗係渣先嚟學噶嘛。 師傅可能都係覺得生命作賭注，唔好滯啊。跟住咁佢發生咗咩事咧？我哋後屘就。佢冇計啦，因為佢又好冇信心，就揾朋友開始幫佢補充填牌補啦。 嗯， 啊，咁我都試過一次，試下啦，幫下佢啦，睇下。嗯、哇，真係驚啦，真係感覺到自己命仔交 喺度。 佢衰咩咧？係 佢衰咩咧？原來佢係好冇一個距離感啊！ 哦， 佢個距離感係前後車嘅距離感，佢冇、哦、左右佢都冇距離感啊！咁澳洲 唔識驚係嘛？ 係佢唔識驚嘅喎。咁、嗯、佢澳洲我哋嗰啲路已經咪好闊㗎啦， 啊、 闊得好緊要。佢、 嗯、 冇距離感到係會點樣咧？行行下之後，砰！成部車鏟咗上個彎嘅上面，上一個路面再落翻地下，咁樣跳起又試過。跟住哇！佢最後你估下佢可以考到幾多次牌？ 八次 系啦，佢真考咗八次牌， 好应该啊！ 嗰八次牌之后，佢仲好嘢， 嗯， 佢一通过咗个牌之后，佢就通知晒我哋所有 friend 啦，庆祝啦，咁我哋出去食一餐饭。嗰餐饭里边咧，佢就讲，不如揾人听日陪我去买车咯。 哇！ 四散，即刻四散， 大家都心啊，唔好啦啩？ 唔系嘅，你攞咗牌咧，你真系会痕嘅，你真系好想快啲自己有个车嘅。 咁最后点样呢？真係揾人去陪咗佢去買車啦，咁大家都講：喂，唔好啦，你不如買部好平好平好平嘅，你先攞曬經驗，你真係揸到自己有曬信心， 嗯、 你先至慢慢上去。咁、 嗯、 好啦，佢最後真係聽嘅，真係買一部好平嘅車啦。咁揾人就陪佢攞車，攞完車，咁佢最後佢都要自己揸到翻屋企嗰一節噶嘛。 嗯， 個朋友落咗車，就係同佢講拜拜。 嗯， 佢踩油出去， 又撞啦。 佢鏟咗上個迴旋處上面落翻地咯。 哦， 即系佢系冇距离感到系完全真系好危险，好危险。咁、 嗯、 后屘咧，佢嗰部二手车系、 嗯、 一个月内好似系发生咗六次意外，前后左右都撞晕晒噶啦。头一次佢啱啱惊魂未定，再撞噶啦。跟住佢哋已经讲：喂，好唔好拎佢整啊？我哋大家个建议就系咩咧？你唔好整住啦，你再揸住先，因为会我哋预佢继续再撞。 咁理论上佢应该如果增加咁多呢啲撞车经验，佢应该会叻啲。 系啦，后屘咧佢系去到乜嘢程度咧？佢系再揸揸咗差唔多年几两年，佢先至可以妥善地有翻个距离感，左右系乜嘢嘢嚟嘅，先至系冇乜再发生过严重问题啦。咁、 啊、 所以其实咧新手司机咧，其实都好多嘢可以注意一下嘅。 系啊， 系啦。 另外我有一次试过咧，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呢个经验，就系、是、我有一次咧考咗牌噶啦 ，OK 嘅，揸咗一段日子。突然间有个警车入我埋一边，佢话你知唔知道你冇开车灯啊？咁样，哦，我突然间谂翻起，因为我每次学车考车都系日头啊，我冇呢个开车头灯嘅习惯，所以我系冇开到灯，所以又抄牌 咯。系啊，所以其实呢啲都系一个习惯啦。我哋成日都讲 practice make perfect 啦。你越惊一样嘢，其实你面对佢啦，练习练习再练习。咁其实咧都会建议嘅。咁譬如大家好新手嘅时候可以做啲咩啊？咁其实你尽量夜晚嘅时候拣一啲少人嘅地方，熟习晒先啦。操车，操车系必须要嘅。咁譬如我自己觉得啦，香港可以夜晚安全操车，唔会影响到人哋嘅。货柜码头附近啦，啲、路好阔，间唔中有弯、有埋回旋处嘅。咁其实一个实际路面状况，你都可以喺嗰边遇到晒噶啦。同埋嗰边夜晚真系好少车，系、咁所以喺可以喺一个好安全嘅情况底下，你可以试得到攞翻晒所有应有嘅路面感觉先。 系好紧要。同埋咧，我觉得咩天气都要试下，落雨要试下，落好大雨都要试下。 冇错啊，因为其实嗰啲路面嘅状况系，譬如落雨嘅时候，你个驾驶模式会唔同晒，尤其是譬如喺学车过程，可能好多时好恶劣嘅天气，师傅都叫停噶啦，即系甚至乎你都金堂唔好上住啦，我哋改时间，咁嗰啲都系实际路面经验，慢慢要自己面对嘢嚟嘅。咁、譬如新手啦，真系去面对到呢啲情况，咁点算呢？即系你未试过滂沱大雨嘅，未试过红雨，未试过黑雨，自己喺部车，但系个唔好彩中咗啦。咁其实都建议翻大家可以做一啲嘢啦，譬如你揸车嘅时候。 keep 翻住喺慢線裏邊。 嗯， 首先唔好喺一條中線，唔好喺快線啦， 唔好阻住人。 係啦，唔好阻住人啦。尤其是譬如見到一啲車輛，我哋唔好刻意去過佢哋啦。 例如 咩咧？我叫做揾食車啦。咁因為始終揾食車，人哋行緊，有人哋要做緊嘅嘢，本身都快少少嘅。 比較趕嘅，同埋 唔好阻人揾食啦。咁其實諗呢啲情況咧，你攞翻條慢線裏邊，其實你慢慢行 安全啲咯， 安全，甚至乎你話唔係，好睇唔到路，你可以好似正常有啲有經驗嘅司機打埋死火燈，慢慢繼續行，你唔好揼停咗喺度，慢慢繼續行先。 千祈唔好揼停。 咁其實呢一個一個安全嘅做法嚟嘅，大家都可以避開得到啦。離遠見到你嘅時候，自己都已經會避咗噶啦。 嗱，呢個落雨啦，唔知阿潮叔點睇咧？我試過有一次咧，喺旺角一啲街頭，你知道旺角咧，其實人車咧係共用一條好窄嘅路嘅。其實對於新牌仔嚟講咧，都有啲擔心，因為咧你個鏡可能困到人啦，同埋忽然間有個阿嬸咧，佢唔理你，佢撲一聲走出嚟。我諗呢個都有啲要增加嘅路面經驗。 必须要增加嘅，咁但系都有句啦，你去到嗰啲地方嘅时候，安全为上啊， 放慢，尽量 放慢，冇人会嫌你喺嗰度慢嘅，你喺嗰度慢慢行就得噶啦。譬如有几个位置，我觉得香港如果你新牌仔嘅时候，尽量唔好去嘅地方系咩呢？果栏附近 哦，系 系啦，因为嗰度咧，其实无论你日头又好，夜晚又好，好多车，好繁忙，甚至乎有大货车卸紧货嘅。咁喺嗰啲情况咧，如果你夹硬入咗去嘅时候，你要出翻嚟，其实系绝对困难噶啦。因为你又要避人，又要避货，你唔想嗨到人，又唔想人哋嗨到自己部车嗨花咗。咁所以其实嗰啲地方咧，新牌仔嘅时候唔好去啦。除非你已经系对自己部车个大细。个距离感好有经验，你一望埋去，我知道我自己部车过到嘅，安全过到嘅，你要有晒嗰种感觉，你先至好去挑战呢啲位置啦。 有个问题我想问嘅就系咪要学泊车？ 绝对 泊车，我觉得系我到今时今日我都系好惊，有啲咩 L 位啊、S 位啊，一见到我就串走啦。 同埋有啲 停车 场，有啲停车场我哋讲过啦，嗰啲地狱停车场，你尽量咧要伸埋车入去咧，你一定要交学费。 冇错，嗰啲情况就可能避无可避啦。不过而家咧，好消息嘅就系我哋之前都成日讲啦，啲新车佢哋咪会有好多啲 AI 功能嘅自动泊车嘅车，其实好多而家欧洲车又有，日本车都有噶啦，新一代嘅你揿掣。部车自己完成个泊车嘅，咁我哋又唔好依赖咗佢啊，自己系啦，自己睇睇，咁尽量都学识嗰个泊车啦。咁其实要注意嘅就系咩咧？唔好太贴啦，系啦，即系你摆翻自己一个格仔嘅正中间，正确嘅泊车嗱，无论我哋好有经验又好，新牌仔又好，其实咧喺停车场里边咧，我哋希望大家都做到一样嘢就系咩啊？格仔嘅正中间就我哋泊嘅地方啦，唔好挨线啦，唔好踩线啦。咁譬如挨线嘅时候，有一种情况我自己都会做嘅系咩咧？黐墙嗰边，我就完全 唔影 响 人 去嘅。 总之唔影响人。 咁点解会嗰种处理方法呢？因为其实我哋可以将车与车之间个距离抹到最大。我只要将我自己唔用嗰只车门黐到埋晒墙嘅时候，咁隔篱啲车咪可以多咗位上落咯。咁所以其实呢啲都系可以慢慢积累嘅路面经验啦。咁新牌嘅时候可以注意嘅嘢嚟嘅。 我记得以前咧有个即系。長輩啦，佢提我，佢揸車唔係你有冇做錯，你要睇埋人哋有冇做錯。因為有一次咧，我唔知我得車嘅時候，佢喂你得得太快啦，哇紅燈啊嘛，哇但後邊架車衝埋嚟啊，即係叫預埋位俾人哋。 係啊，因為呢啲路面經驗嚟嘅，譬如我又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揸車啦。我其實我揸車嘅中途。我長時間我係會知道自己前面起碼兩三部車有啲咩車喺度，到後鏡裏面睇住嘅兩三部車距離嘅車，我都會記得佢哋喺度嘅。咁我嚟做乜嘢嘅呢？其實呢一個就係一個判斷啦。你幾時需要收油？你幾時踩油？前面系咪急刹紧嘅时候，你可以多咗几倍嘅安全时间去准备咯。而唔系你话哦，净系我哋新牌最容易犯一个错误系咩？金睛火眼望住前面部车，自己前面个范围，远一步都唔知噶啦。咁咪变相前面部车一刹制嘅时候，你已经冇任何选择，你必须要刹咯。咁嗰啲情况其实系危险噶。咁所以其实睇远啲，放远少少个距离咯。同埋其实。新牌揸车嘅时候，保持住一个心法啦，就系咩咧？千祈唔好心烦气躁，系你宁愿慢，你都唔好急，做足翻晒正常嘅打灯啊。咁其实新牌其实可能最惊嘅，面对紧 cut 线啦、 啊哦。我到而家都惊嘅，我系会打咗灯之后嘅话咧，我等啲车过晒先，系啦，我先至摄埋去。因为好多时候咧，我成日都会好惊嘅，当我摄紧盖嘅时候咧。 有人踩咗上嚟， 就會唔知點解佢哋係好中意咁樣嘅。當你一 cut 線嘅話，佢就會覺得嘅就係，如果讓咗嚟嘅話，佢好似蝕咗底咁樣。 不過咧，呢一個情況好得意喎。喺香港咧，通常會發生一樣嘢就係、是、咧，外國嘅朋友嚟到香港，經常性面對到嘅就係、是、香港，我哋一打燈嘅時候。 嗯 隔離部車就踩油上嚟㗎， 冇錯、啊， 好似一個遙控器咁樣嚟。 係啊， 咁但係問題新牌仔，你唔好擔心呢一樣嘢，做啱咗自己要做嘅嘢先，千祈唔好係壞習慣嘅開始。我哋打咗燈，睇後鏡係咪安全嘅，絕對有足夠空間 cut 線咯。 嗯、 但我哋 cut 嘅時候，你如果個空間係夠嘅，就要清脆利落啦。咁唔好話，cut 咗一半之後，我猶豫啊，係咪縮翻咗轉頭？其實呢一樣咧，調翻轉頭係好危險嘅嘢嚟嘅，所以係好清晰嘅指令。打燈睇有冇車，冇先至好 cut 過去咯。咁、其實呢啲對路面其他使用者對自己都係安全咗好多嘅做法嚟 嘅。其實路面經驗真係好重要。我記得有個朋友咧，一次考咗牌好開心啦，跟住買架車啦，跟住佢完全冇信心，於是停車場兜嚟兜去，兜嚟兜去，兜咗幾個月之後賣咗架車算啦。即係有時一次過考到。可能是恭喜的，不過都要增加多啲路面經驗。 係啊，路面經驗始終都係要實習咯。譬如我哋又試過澳洲啦，咁、其實因為嗰邊啲路牌、其實你可唔可以話好清晰？佢又唔算十分清晰，咁好容易係發生咗咩情況呢？入錯線。我哋面對過一個好笑嘅情況，就係、新牌嘅朋友坐佢車啦，喺市中心嚟嘅，佢突然間轉一個彎。转个弯嘅时候，我哋其实已经学停咗，停停停停，佢继续扭埋入去，咁发生咩事？入咗对头线啦，行咗半条街，哇，吓到我哋全车人咧，跟住最后咧，我哋冇计啦，咁点样咧？好彩当时车里边有好多个人啦。落車同路面所有人，包括车辆、行人，我哋都讲晒对唔住先啦。跟住我哋就帮佢啦，截住啲车先，后面嘅帮佢打晒手势。叫啲人讓一讓先，我哋就到後咁樣褪翻轉頭咯。咁所以新牌嘅時候，香港其實都多嗰啲單出單入嘅路嘅。咁、所以轉彎之前或者唔熟路嘅睇清楚啦。跟住如果真係完全冇頭緒嘅，好似我咁樣啦，我路盲啦，開住個 GPS 啦，係啦，起碼清晰啲，唔好入錯對頭線啦。 安全為上嚇，總之新牌仔每一樣嘢問下人哋，或者揾啲識嘅搞教嚇，跟埋睇睇先。OK， 好，今日多謝曬車路達人潮潮，多謝曬。 下次見。 Day by day， 靠在窗边，托腮的过一天。Is love sweet as lonely？ 未 I taste it bad？ 网上播着你 IG reels， 那像见你侧边，耳机反复播着你声线。拉近距离，白日梦中找你，会出的。祈求明日会相见，在地下贴上衣。Everything has slowed it down. My head's up in the clouds. 我也想冲口问就要吗？其实我期望过 Would you be my son？ 依人下年故事有啲 Lolly Jock 嘅歌曲嘅《红色火灾》，危险见到树林山峡，强烈季候风水轮仍然悬挂，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26%嘅啫，好干燥，天晴，吹清劲嘅北风吓。先听12:30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咧，就有电话点唱18723881872388，咁啊，而家你可以快快追追打嚟睇下可唔可以咧登记埋你嘅名咯噃。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李夏欣，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话：学童自杀问题令人痛心，响起极大警号。教育局会审视个案，分析可识别的风险因素。政府亦会研究设立三层应急机制。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选委界议员陈海欣话：今年学童自杀个案有上升趋势，部分更在校园内发生。学童在疫情后要追落后，功课压力大大增加，建议政府介入检视功课量。工联会邓家彪建议学校应该提前在九月开学的头两星期举办陆运会等气氛较开心的活动，甚至不考试或者操练。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说，有部分学校的小息午膳时间太短，当局会要求校方检视，让学生有喘息空间，希望学生有较长时间在校园倾偈同参与球类活动，相信有一定帮助。早前有网上图片或影片显示机场快线列车和九巴车厢发现疑似藏室。香港虫害控制从业员协会副会长陈伟强相信，在机场快线座位头枕上发现的昆虫明显是藏室，在九巴上发现的看来亦和藏室相似，有机会是透过旅客或乘客的衣领或头发带上车，巴士回厂全面消毒后应该安全。陈伟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天气转冷，市民穿着毛衣等衣物较易吸引藏室停留，提醒穿着衣物不要太复杂。他强调藏室不属病害问题，无需过于担心。另外，立法会议员梁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关注政府有没有低估情况，认为需要有跨部门和科学方法应对，让市民知道政府有魄力应对，不会与藏室共存。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明年扩大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至大湾区内合适的医疗机构，目标以大约五间医疗机构作为提供基层医疗服务的试点。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正选择港资港式管理机构，会考虑管理质素和对医疗券的认识。至于内地机构方面，当局认为内地社康中心力量薄弱，倾向选择大型综合三甲医院，特别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试点医院提供服务。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上， A4 联盟的杨永杰希望未来进一步提升长者医疗券在大湾区可使用机构的数目。卢颂茂说，长者医疗券是政府福利，考虑政策过河时要确保公帑用得其所，当局扩大服务时要审慎，目标机构数目维持在单位数水平是合适安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非常干燥，吹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清凉，市区气温大约是16度，新界再低几度。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2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45点，跌387点，成交金额5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58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73.15，跌8.2；腾讯控股316.4，跌8.4。盈富基金17.59，跌3.6； 藥名合聯27.9，係新上市。小米集團15.8升一毫，美團108.4跌3.3，恒生中國企業60.54跌1.38。友邦保險72.7升5仙，網易180.3升4.6。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97，日元150.54，瑞士法郎0.889，加元1.375，人民幣7.245，英磅對美元1.241，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64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經平均指數報33,465點，升41點。港金報18,470元，升1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85.79美元，賣出1,986.3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公诉。 你边位啊？ 我姓黄，我就知道你哋呢班读死书嘅，肯定要上嗰班人嘅当。 究竟眼前呢位神秘嘅黄先生，系咪真系嚟帮助安妮同贺禄远？捉拿跨境诈骗集团主脑钱天心呢，定系有其他不轨意图？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呢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晝1:00，风骚快活人。 好，风骚快活人有点唱嘅时间噶啦，吓有个代读嘅咧叫 Sita， 佢话咧我点唱啊，11月19日，即系咧呢个星期日啦，系我同老公 Dixon 结婚30周年，希望可以咧一阵间送只歌俾我哋两个听啦，咁样样。 系，咁而另外今朝早咧都收到咧，就我哋一位嘅听众啊吓，咁啊星期日咧即将要离开香港啦，咁因为咧就要做嘢啦，所以咧未能够可以打电话咧上嚟你电台嘅，所以咧想点首歌曲咧送俾嘅就系风骚大家庭嘅每一位。 一路顺风啊！ 多谢多谢。 系啦，咁啊呢两年嚟讲嘅话咧，即系佢听咗啦一段时间啦，咁啊风骚咧系陪住佢咧，就系走过有一段咧不生难忘嘅路嘅。咁啊多谢各位嘅主持同埋一班可爱嘅同学仔，大家请保重，开开心心过每一天。 好，继续支持，继续支持， 你都加油啊！ 吓，你叫佢唔好退学。佢海外同学会啫。 因为佢系老师嚟 嘅，佢嘅师姐系风骚，唔好退学。 对唔住，对唔住。搞错 好啦， 你搞错晒。 哎呀，真系。 Ivan 咧就话今日系同老公仔 Eric 结婚24周年，咁听日咧就澳洲旅行庆祝嘅，咁咯，开开心心咯噃。好，电话里边，哈哈哈哈，系咪哈哈？ 呢个就系佢个名啦， 系 哈哈。你好嘛？ 早晨， 你好， 哈哈，你好嘛？ 早晨， 你个名几好 喎？喂，呢个名正啊，嗬？ 咪咯， 永远都咁开心。 是不是 哈哈，只要听你们的节目就会很开心。 你知好啦， 哈哈哈， 听多点。 是啊，很多正能量，很开心，因为即是你们是我们的支柱。 大家这么说，你们都是我们的支柱。多谢哈哈。今天打来 有去到何文田。 有去到，有冇同我哋影相啊？ 巴人仔嗰度，亦都有去巴人仔嘅歌剧， 嗰个 concert 个音乐歌剧， 系。 有冇同我哋影相啊？哈哈。 系啊， 有冇影相啊？马律师问你有冇一齐？ 有啊， 有啊，咁啊好咯。 佢完全听唔到你讲嘢啊！ 本来影唔到班人仔噶，要先走先啦。后边捉住佢，我哋喺边噶，入唔到去噶，我哋喺外围噶。 哦， 几有次 外围啊， 竟然咁样 走得咁啊！ 有机会 你下次咧，你 指非常开心。 其实哈哈，我一路有同你讲紧嘢，但系你从来都冇重视过我， 开心得滞啫。 你我真系情何以堪？ 佢果然啊， 有啊，我赞过你。赞过你哦，一年几次， 我唔系讲而 打你，赞过你话你系绿叶嗰位啊， 唔同 channel， 你哋唔同 channel， 一个永远听唔到。 我其实系咪得罪咗你啊？ 梗唔系啦，我觉得你已经升华咗好多噶，一个你一个班， 果然系哈哈嚟，果然 系 哈哈 嘅。喺两个牡丹嘅扶持之下，你哋两个都升华咗好多。 我 睇唔得。我录低佢先，你讲先讲。 哈哈，你真系好有好笑讲嘢真系， 哈哈，姐真系唔简单啊！ 真系 嗰啲叫明咩暗踩话， 明 梗唔系啦， 明仔 唔系啦，我 系 你哋咁多个 fans 嚟噶， 讲笑啫， 讲笑啫。 喂，阿哈，咁啊有咩特别嘅信息点唱啊？ 我近期个女就成日同我讲，佢话喺工作上面都好多问题，辛苦。 佢系咪啱出嚟做嘢啊？ 亦都唔係噶啦，不過佢做護理嗰方面咧， 辛苦啊， 而家 係 係啦， 壓力好大。 咁我又想鼓勵下我個女， 但係佢做緊啲好有意義嘅嘢。 我正面講咗好多次，但係我經過呢個節目再俾佢聽翻，可能佢感受又多啲嘅。 好 咁樣咯。 以下時間交俾你，嚇嚇嚟啊！ 係啊，佢 交俾你講。 佢叫咩名？ 晴晴，系啦，佢最近咧就话工作上遇到好多問題，都辛苦。啲同事咧一個接一個識 lift。一个只不过年青人呢做几日又唔做走咗。咁佢又做好多好多嘢啦。冇办法之下又 OT。OT 到不得了，跟住之后家都冇得放。咁样讲囉。咁变咗好气馁咁样。唉，咁我做阿妈都冇办法啦。咁咪係啦，唯有揿住佢啦。我话叫佢唔好气馁呀。我哋想当年阿妈仲辛苦过你几倍呀。只要有班家。做乜都唔使惊噶啦，只要有粮足，就系咁咯，我就系咁样讲咯。而家辛苦啲唔怕，第日你就会好好噶。你自己做咁嘅能力，你应该觉得非常之好啊。 系啊，有能力吓，冇错 啊。 你有冇行动上去支持下佢啊？吓，即 系 例如你煲啲嘢俾佢食。 我觉得佢哋嗰啲年青人咧，真系啊，做几日就唔做啦。 啊哈哈， 辛苦嫌辛苦唔做。 哈姐啊 ，stop， 哈姐啊。其实呢我同阿瑞瑞呢你刚才讲嘢嘅时候呢我哋不断同你讲说话 你 啲支持你。係呀、啊、你真係无视我唔紧要你连瑞瑞都无视埋。我真系呢一口气我吞唔落， 系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 借佢借，佢讲笑，佢借我嚟咁样嘅啫，唔系，其实我会觉得咁样嘅，因为其实听到嘅话，我系明白嘅，即系妈咪会紧张自己个女女，但系我觉得你亦都讲得好啱，反而其实有时我觉得咧就 系 尽在不言中嘅， 系啊， 有啲嘢未必讲嘅，系啊，但系譬如可能佢辛苦嘅话咧，就系好似阿小强最中意嘅就煲啖汤俾佢饮下， 喂，真系，佢翻嚟又换汤，写张字条仔。 唔使讲咁多嘢， 系啊， 佢明嘅。 不过碗汤嗰啲油记得撇咗佢先， 系啊，跟住拎上嚟俾阿小强饮。OK， 希望晴晴听到，继续努力，相信好多人咧都会支持你嘅吓。 系 啊， 努力努力加油， 系啊， 好， 加油加油加油， 好，多谢晒， 努力， 多谢 网事莫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朝朝老长万里也未觉疲累。遥遥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礼行礼智不掉眼泪。 乘风破浪啊！送俾所有咧工作之中咧感到有时咧疲倦啊，或者系啲灰心啊，继续努力吓，为你支持加油嘅。好啦，十二点搭九，听下一位朋友电话。 莫小姐， 喂， 喂，你哋好啊， 你 好， 咩事咩啊？ 吓？ 咩 就 系边个生日？ 我个细孙仔就系11月7日生日，我个大孙女就12月14日生日。 哦，一个补足，一个预祝。 系啦，我个女咧就出年3月23日结婚。 哇！哇好事接踵而嚟啊！正， 恭喜恭喜！ 阿女叫咩名啊？ 唔好，我女叫做 Candice 啊。 Candice， 咁啊，老公仔叫咩名啊？ 喺个老公仔叫做发仔， 发仔啊 ，Candice 同阿发仔， 咁你个老公仔咧？ 我个老公仔 叫希希啊， 叫希希，几开心。 我先生姓奇噶， 奇啊， 系啊， 好特别喎， 系啊系啊，冇人姓啊嘛， 奇字系奇， 奇土个奇啊， 系啊， 唔系诶，奇祁连山嗰个奇。 祁连山个祁系咯， 系啊系啊系啊， 祁岛个祁咯， 系咯，唔系啊， 祁岛个祁祁诶跟住边啊嘛， 系 系， 我哋呢系虎头边啊嘛， 傻， 对唔住对唔住， 突然啊，罚抄100次俾翻小姐， 我唔使，要啊， 你如果你唔要我抄，你真系放弃我啫， 我哋听， 我唔想你放弃我啊， 系啊。 我要做一粒有用的钉， 我有得佢，佢就系钉， 好细声系咪？好细声， 唔系啊，听到听到听到， 等等阵攞个半话嚟听先啊，我好细声， 佢好细声啊，佢听到细声 ，OK， 哇，咁又有人生日啦，诶，女女出年嘅话， 听到啦， 听到， 听到， 你听唔听到？ 听到， 有冇咩说话同佢哋讲啊？ 系啊， 诶，佢哋应该即系读书咧，个心情咧就唔好太紧张啦，轻轻松松啦， 系啊。 是啊，我个女儿结咗婚之后呢，就即是大家互相包容啦，相亲相爱啦。是不是？ 是啊。 我哋个个即是我仔啊，我新抱啊，我先生啊，个个都身体健康啦。 是啊。 就是咁简单。 是啊。 是啊。 内下融融呢啲就是。 是啲人就要咁简单嘅，你咁复杂咪好好辛苦囉。 是啊。 所以我都听。你哋嗰个节目咯，一至五我都听咯， 因为我哋节目好简单， 头脑好简单。 我女神都听噶，我女神呢都听噶， 唔好咁样，唔好咁样。 系啊， 唔系啊，要我要 做咩？你唔记得落车咁点搞？ 太长啊嘛，你唔听心机，唔听你哋咁好嘅心机，咁点啊？我而个个 又系，你又讲得啱。 你有冇教女听啊？有冇？ 即系我觉得你三位而家 P 图咧，啲相好靓。 我多谢多谢，因为啲人靓啊，佢哋靓啊嘛，靓咪靓咯。 哇， 唔系咯， 系 小陈靓咗好。好多喎！ 喂，你咩意思啊，小姐？我终于忍唔住啦！ 我好少 嗰个姐姐唔睬你啊嘛，咪我睬你啦！ 好嘢！ 我头先个姐姐唔睬我， 我好少同意你啊！但我今日嘅话都好难得能够同意你一次，佢最近系真系 靓仔 咗好多， 系 唔系？你哋根本就即系大家都系好融洽啦，即系互相好包容啦。 你以为啫，表面嘅啫呢啲， 我都觉得系，其实好辛苦， 系啊， 背人垂泪。 Me too， 唔系呢个气氛嚟噶嘛，你形容一个气氛啊嘛， 冇错，冇错，最紧要你中意啊， 系啊，大家都中意个气氛，咁你咪觉得即系好好听咯，越逼越上咯，真系， 咁你继续支持啦，好唔好啊，马小姐。 一定一定一定， 多谢你电话。 唔好，拜拜 拜 拜。醒目， 好爽快。 我哋电话 ，Hello Kitty， 不过咁好多 Kitty 喎 ，Kitty 姐 ，Kitty。 四位好开心啊！ 系啊， 四位 好嘈啊！四位 有阿靓妈， 我靓妈， 靓妈吓死我！点解四位咧咁样？点啊点啊 ，Kitty 姐， 开心咯， 咁咪好咯，好多老友生日，我听 讲 系啊，两个旧同事都系11月20日生日嘅，一个侯丽仪，一个余妙兰啦，咁我就祝佢哋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青春常驻。 你仲有好开心啊！比赛又赢埋 啊！ 咩比赛啊？ 系嗰啲地虎球咧，我哋琴日 吓嗰个 基督福林安息日会咧，新蒲岗长者轮值中心，我哋有两队参加，其中一队咧 A 队咧就赢咗第二名， 系 佢仲要好苦战啊！阴公佢打到入咗四强冇几耐咧。 另外有一個球員咧，有一個個膊頭啊痛啊，都要忍住咁一路捱落去，捱到 捱到犀利， 呢啲精神可嘉。 坐亞望冠啊，跟住咧就攞到第二名。如果佢唔係咁樣，應該係第一名㗎啦。 唔好咁講，呢啲咪就體育精神。 冇錯啊， 不屈不撓啊，犀利犀利。 哎呀，你咁辛苦捱，我捱住落去，捱住落去，忍住落去，忍住落去咁樣，佢一啲好辛苦，真係捱到個膊頭而家係。後屘我又玩完之後咧，我哋同埋佢，佢話後屘翻去去睇醫生咯，針灸啊嗰啲咯， 好祝佢早日康復， 休息 係啊，好好休息， 十月又有得戰啦，因為羽毛球十二月又有參加嗰啲世界盃嗰啲啊嘛，我哋話 世界盃 人又去打啦，贏啦咁樣咯， 好繼續努力。 阿 Kitty， 你有冇玩啊 ？Kitty， 你有冇玩？ 我有啊，我琴日都有，不過我哋嗰隊入唔到八強。 唔緊要啦， 佢哋嗰隊入到八強。 你有玩？我哋佢哋地虎球，你係鳥。 我哋都地虎球，我哋有玩啊。 阿 Kitty 啊！ 做咩啊？ 你話玩地虎球，有一個李麗嘟嘅。佢话我玩尿嘟球，我好唔开心啊！ 你哋第日都可以去噶， 去玩尿嘟球， 唔系啊，打地虎球啊，尿嘟球 你闹佢啦！ 可以试下，唔识咧，你去到嗰度咧，有人教你。 好啊， 真系啊， 好嘢喎！ 咁啊，仲要教你点样发球啊，咩规则啊，咁教你咁。 明白。 你可以试下好玩，好玩。 今年我哋去到话俾我听，我就系。Kitty 叫我嚟嘅， 有 我叫你嚟嘅咁样。 有冇私家球啊？你呢只，即系有冇个 locker 锁住个球？ 有私家球， 所以个壶 要努力攞奖，要攞奖。 好啊， 你哋要加油， 加油啊！ 好，加油，加油，努力。好， 呢个送晒俾你听。OK， 多谢晒。 多谢你哋。 饮杯， 饮杯， 为我哋新成立嘅尿樽球队，饮杯。 嚟，一人揸住一个。 九龙 饮胜。醒，任性先算醒，杯忘情醒，任性一次清，今晚尽兴会邀请，任性一语清，今次尽情醒，日日乐提高兴，大众叫弟呼兴，饮到连埋情，起点可以成。 飲勝啊，去到晏晝差唔多一點鐘噶啦，我哋聽最後一位朋友電話就係 Kitty，Kitty 二號， 好啊， 誒飲杯 ，Kitty 飲杯， 你好，張生你好啊， 乖啦， 係啦 ，Kitty， 我頭先我講個笑話俾你聽，我頭先以為係我嚟噶 ，Kitty， 點解？咦，我都未接電話，咁快播出嚟嘅， 你有冇好驚啊？ 係，因為今日係兩個 Kitty 啊， 雙 Kitty 啊， 係啊，咁咧，我其實咧打電話嚟咧，最主要就多謝我啲同事啦，因為我呢排又跌親整親隻腳，咁佢哋又要幫我做埋啲嘢。我今年係第二次噶啦， 跌 親隻腳， 點解會兩次咁唔好？ 檢查身體。 年紀大啦，所以咧輪順啊， 有冇做運動平時？ 冇做運動， 係啦，做運動要鍛鍊下啲肌肉漸漸。 好開心聽到你哋三個把聲啊！咁仲要咧 点啊点唱俾我哋葵涌女排嘅同事加油！ 女排噶， 你打女排噶， 我好快会翻嚟。唔系啊，我哋有几间院校啊嘛，咁我哋其中一间。 你做乜嘢？做圣堂啊 ，Kitty？ 做服务嗰啲教育机构啦。 哇！ 系、嗯、啊，我哋有。 打到女排好犀利， 系啊， 好快翻嚟加入佢哋噶啦，继续努力啦，佢哋 系打排球啊， 我哋嘅战略嚟嘅啫，工作上嘅策略啫、 哦。哦，明白、啊、明白， 好好明白。 唔系啊，如果佢真系排球，我又组队排球队啊。 我识噶排球，我真系识。 我拉拉队都得嘅， 我做拉拉队， 好 咁我咧仲要点唱呢？因为星期一我自己生日啦，咁、 哎、 我仲有两位朋友啦，咁一个同事咧就早我哋一年生日嘅、嗯，一个咧就同我同一日生日嘅，咁、 嗯、 所以佢哋两个。一个大佬，一个二佬咯， 啊、 三个都系十一月二十号生日。 咩名啊？ 咁犀利！ 咩名佢哋？ 系啊，一个叫姚良德啦，我大佬啦， 德哥； 一个叫蔡东升，我二佬啦，加埋我啦， 好， 三号啦， 就系咁啦，系咪？ 生日快乐， 生日 快 乐， 咩都好，多谢 Kitty， 多谢 Kitty， 多谢 Kitty， 拜拜， 二十个送俾你，我哋一齐唱咩？好。 多谢支持，风骚爆人。 有冇见到我喉咙震啊？ 有。 预祝大家周末愉快。星期一 都笑我添。哦，俾我唱埋呢句。 嚟，准备， 准备。One,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拜拜。